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22集，宋齐云既不想再看到鬼，也不好意思再和蓝河说话了，决定去睡觉。他一走，胡七十九就从财神楼里冒出个头，嘻嘻笑了笑。 哎呀，父亲，这几天你我都不在京城，可有不少事发生啊。 老白擦了擦身上的手印说道。什么事啊？又闹什么鬼了吗？蓝河也不觉得奇怪了，自镇务出事以来，京城一直妖邪不断，灵异怪谈都多了不少，其中还包括他制造出来的。老白说道， 哎呀，我刚从楼上下来时遇到你那邻居了，他在跟人说好像有龙现身在京城啊。 那我也看到了。蓝河笑了几声，把新闻给老白看，连有的媒体都戏称是不是龙王爷在发脾气，他是在打游戏什么的吧。 不知道，你那个邻居啊在跟雇主说着呢，去供奉龙王不一定供得到，但昆仑有龙则所向披靡啊。 嗯，昆仑？蓝河一愣，昆仑影业啊，英韶和余杭家说吗？哦，那可能是说龙脉吧，或者拜龙王庙。他也没当回事儿，总不能真的有龙吧。这时候宋福坦打完电话过来了，神色有点古怪。 工地已经停工了，有工人晕倒，醒来后自称是什么龙王，桥下原本是在千年气息之处，没想到被打扰，还要在这里修桥。嗯，龙啊，从不居于桥下，必要将这桥拆了，否则水淹京城。 蓝河呆了，一时都没法思考了。对他来说，龙是传说中的生物，就算胡七十九说世上真的有龙，但连他们也没有见过，不知是否存在，反正就是了，太遥远了。胡七十九也从财神楼爬了出来，尖声道， 什么？京城真有龙？老和尚确定吗？ 那是何等的存在呀，连四大门中都无法确认是否还有，恐怕胡大姑娘也说不清楚吧。 嗯，司空那边比较吵，总之这件事被泄露出去了，一些不知道是在修镇武桥的法师和外人也听闻了，以为工程原本就是为了驯龙。 宋福谈道， 所以已经乱了， 毕竟这可是龙啊，想什么的都有，有余杭家那样胆大到想借龙来给他公司增势的，也有些认为应该效仿刘伯温镇压此龙的，也许还有人认为应该供着这条龙的吧。 啊，我的天哪， 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能跟龙讲道理吗？蓝河慢慢回神， 哎，这桥不修不行啊，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传说成真呢，和龙谈判。他疯狂想，这龙的武力值到底是什么样的，王三奶奶打得过吗？不对，奶奶可能不会下山。 嗯，此事我觉得还有些蹊跷的地方，要不我们去现场看看再说吧。 宋福堂看起来却没有那么激动，甚至有一丝疑惑。好，蓝河立刻收拾了一下，离魂与他同行，老白和胡七十九都跟上，就白五在家。工地，多日未来，这里竟是军队守在外围，不叫人随意进出。好在他们都是魂体，进了这一道关卡，里面还有几个和尚、道士在守着，这是专门查验他们这种类型的。赵宋福谈说的，现在很多同行都盯着这儿，既然是无常带头要找不动法师，自然可以放行。宋福谈也学着蓝河把脸给蒙上了，免得不必要的麻烦。蓝河进了板房，就见不动法师 正坐着念经，司空则和一个穿着西服的男子在说些什么。 真的不是这样的，90%的可能吧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 旁边还坐着几个法师，蓝河见过不少，来自京城各个宗教组织都是知道镇武之事的核心人物。不动法师最先察觉到他们来了，一睁眼， 阿弥陀佛，无常来了。 司空和西服男子都停下了，尤其是西服男子诡异地看了看周围。 什么无常？ 不动法师没理他。 无常，随我去看看吧。 他把蓝河一行带去另一间板房，雨还在淅沥沥地下，溅湿了他的僧袍。路上蓝河难掩激动，忍不住问法师， 法师，你见到龙了吗？ 这一路上他想的都是什么东海龙王、哪吒闹海之类的传说，包括什么北新桥、北海、黑龙潭的河，传说京城四条龙，难道是他们其中之一？是男龙还是女龙？龙可是华夏民族的象征啊，现在怎么办？龙的传人要打龙。不动法师笑了笑不答，只是道， 此桥建设虽由我牵头，但实则和术家之力，有堪余家选地，有从陈家择日，鲁班门参与设计，为何会惊扰到龙呢？ 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蓝河琢磨也是，他之前都没想到这茬。各种传说的确都说京城地下有龙，但是不动法师建设镇武桥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肯定是慎之又慎，怎么那么巧，那么不小心就打扰到了从未现身的龙呢？蓝河去看宋福坛，恐怕之前他也是想到了这一点。 这里面就是中邪的工人。 不动法师把那门上的小窗打开了，这窗子小到大约只能递进去一只碗。蓝河往里看了一下，除了一盏昏黄的灯，一张桌子，一张床，什么也没有。哪儿呢？他刚说完，一个头就倒挂着冒了出来，隔着窗子和蓝河对了一眼，呼吸可闻。蓝河吓得往后退了两步，这眼神太诡异了，倒悬着的人眼视线落在人身上，却让人觉得黏腻冰凉。这就是那个中邪的工人吗？原来之前他一直在视线的盲点挂在门上面，忽然一下那人又把头缩了回去。蓝河稍微探头再看，就见他从墙上游了下来，明明是人的身体，却好像能吸附在墙上，软体动物一般下墙，在地上蜿蜒爬行了一段，四肢诡异地扭曲着，继续沿壁而上。蓝河看不下去了，腿开深呼吸两口。 一开始和他对话，我也很震动，对方要求我不但要停止施工，还要大祭7749天。其他工人看到了，都立刻跪下拜见龙王。现在也不停有人试图进来，他们呐，都是想来看龙的。 不动法师说道。 但是抛开一切传说言语的影响，无常，你们看着工人的模样像什么？ 蓝河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他和那工人对视时阴冷的感觉，还有他的动作，偶尔一抬头时的样子， 我觉得像…… 胡七十九憋不住了，他一直不敢插话，但凭借他自己的优势，在不动法师说到一半时他就明白过来了，拉了拉蓝河的衣服。 尊驾，就说生活中的，你认识的。 蓝河下意识道， 就像蛇啊。 蓝河又没见过真龙，他也不知道真龙是什么样子， 但刚才那样子要他单独来看，他肯定觉得是蛇。不动法师点头，不错，这位大家口中的龙应该只是位修为精深的柳仙，而并非是龙，我也是才弄明白。这几天此处人多，消息走漏出去，连有关部门都派人来询问此龙和龙脉有关吗？宗教界更是不知道多少流言蜚语，老和尚我也是很无奈呀。他偷偷在这里修镇武桥，本来修得好好的，现在消息走漏后，说他寻龙的有，说他是当代国师奉命镇龙的也有，和国家大事有关，龙脉危险，老和尚想当龙骑士，各种脑洞层出不穷。镇武之事需要保密，这两天又连不动法师也被唬住了。那些法师不知内情，单纯得了消息可能会想想，问题是不动法师近年都和他的法号一样不怎么动了，居然还偷偷跑到这儿来，还讳莫如深，这就让他们多想了。现在呢，据说消息已经在某个范围内传开了，连各国驻京人员都把目光投了过来，短短几天内现状的变化让不动法师哭笑不得。不动法师都在想，恐怕不得不坦白这里是修建中的中央镇物了，他就怕这样也没人信呢。而且目前很棘手的是，这个柳仙修为还真的不凡，龙是假，潜修可能是真。蓝河的心情跌宕起伏，一下觉得龙是传说，又发现好像真的出现了龙，现在呢又知道的是蛇，他哑然半晌，只觉得庆幸中还有几分失落。问题是这柳仙最初干嘛自称龙王啊？把水都搅浑了，这不是欺诈吗？ 哎呀，给自己脸上贴金嘛，蛇在民间就是小龙嘛。 老白说道。 哎，别说，我一开始都险些信了，一个传说影响，一个就是和尚看起来都被难住的样子。 以不动法师的能耐，寻常妖物是奈何不了他的。不动法师苦笑道， 唉，我心力都用在持咒上了，而且这位柳仙也着实不简单，伪装的龙王威势起初将我也骗过，心中大惊，后来细想还和一位乡头交流了一下，知道这是四大门的惯性了，也就更加笃定这位是柳仙。 老和尚可是一眼能够看穿蓝河身份的，眼力很不简单。不过说到惯性，蓝河不太懂了，什么叫四大门的惯性啊？胡七十九一个四大门中的胡门就在场，不动法师看他一眼不大好说。 这个 胡七十九倒是大大咧咧说道， 没什么，就是吹牛嘛，我们说是仙家，到底是妖类修道，所以很多仙家出去闯荡时，不管是闹事还是做坛仙帮人治病，喜欢借知名大神们的名号，不拘是哪一派的，反正最次也是个七仙女起步。我当年催香火那会儿，都告诉人我是王母娘娘或者如来佛祖。 蓝河和众人都无语了，不动法师念道， 我 阿弥陀佛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